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意流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出仙片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了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在赵玉，不愧是个大将。箭无虚发，就是这弓力量太大，它拉不开，这有点美中不足。要是有自己的弓箭，还真就把长梦给射着了。两支箭射空了，第三支箭它瞄准了，奔长梦就来了。耳轮中就听啪人，哎呦，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，长帽是翻身落马，把大硕就扔了。宝马良驹板肋莫雕，围着主人转了两圈，顺着小路下去了。赵玉一看射上了，哎呀我的娘啊，谢天谢地呀，总算把你射中了。嗯，我把你脑袋烧着，拿一样东西到金陵侯赤府验寿那儿，我好有个交代。要不凭我两张嘴穷白话，人家能相信吗？嗯，金陵侯要能把我收留，我算立下一件功劳啊。就是这个主意。他一圈马奔长帽来了，一抬腿先把弓箭挂好了，过来干什么？想摘脑袋。等马到近前，再低头往下一看，好嘛，这支箭射到哪？射到嘴上的了。再仔细看，呀，就见箭头在长帽的嘴里叼着呢，就见长帽躺在那儿，大小眼睛都睁得溜圆，没事儿，把他吓得魂飞天外，坏了，我上当了，没射着这小子，拨马就要走，就见长帽冷不丁使了个鲤鱼打挺，蹦在地下蹦起来。这小子，你想射帽他呀？你射得着？你别走了你！长帽说到这，脚尖点地，噌，飞身一纵，窜到赵玉的马屁股上去，伸出双手把铁枪将赵玉给抱住，一使劲儿，两个人从马上摔下来。赵玉摔了个仰面朝天呐，长帽把手张开，我掐死你，这就要掐。幸亏八辈哪吒命不彪，催马赶到了，一看呢吓了一跳，好了，留着他这一条命有用，别整死他，这算救了赵玉一条命。长帽把他的判甲套解下来，当时把他捆个紧紧结实。这时候战马也得过来了，常玉春众人赶到，大家一看呢，等回去再说吧，总算这小子没跑了。众将翻回头到太平府，